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三尺龙泉万卷书，从严治党别停步，拍死苍蝇打老虎，反腐倡廉学老朱。哪位呀？这个一上来呢，给大家伙介绍一位有着21年军旅生涯的纪检好干部。法制晚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他们报社记者梳理了一番，打从2013年开始啊，中央一共派出了100个组次的巡视组，就是要是约摸着说是100个巡视组吧。这当中呢，有一位老朱同志，朱宝成，60多了，先后6次挂帅，担任巡视组的组长，在所有的巡视组当中担任组长次数最多。巡视结束了，发现7家问题啊都有，就巡视了7家单位，都发现了问题，其中6家是高管随后落马。哪家啊？一汽、东风、中铝、武钢、宝钢、鞍钢、外带中粮，哦，都是国家大买卖，是啊，发现硕鼠，而且为国家挽回了上亿元的经济损失。朱宝成说了，这个专项巡视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尽早确定专项重点，像110一样机动灵活，像点穴一样抓准问题，才能形成强大的震慑力，是吧？据说正是通过这个点穴的手法，才一举将那个徐建一啊拿下。咱这说啊，不是宣传个人，纪检干部那是一个群体，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才让广大人民群众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咱们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吧？说起来，京系里头像老朱同志这样的好干部太多了。哪位啊？你看，首先老包同志有吧？ 当时当场不打仗，就是那四次龙也不 是吧？老海同志有没有？老海同，你看， 海刚中不怕死之言，天走一杯水，学习当一水，行走不知为大明朝日间红袖。 那位说，这都是男的啊，重男轻女啊。哎，谁说的？有女的是吗？小谢同志，你看。是吧？实事求是的说一句，党的18大以来，反腐倡廉可谓是成绩显著，大大小小的苍蝇老虎都成了那过街的老鼠，形势是喜人的。这个时候得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哪样啊？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嘿嘿，学霸王啊。 所以嘛，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要设立多道的关口，防治小官聚贪，整治这村官的腐败呀。有几道关口必须得把严喽。首先，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这个完善了吗？我问一句。二一个，强化民主决策制度，提升乡村治理的规范化水平。第三，强化对村官的监督，并且形成长效机制。监督了吗？长效了吗？第四，完善对村官的责任追究和惩处机制。简短截说就是得追责，是吧？带块手表那都得好好合计合计，有那么邪乎吗？他有啊，有吗？有那个带表的吗？是吧？进去了吗？哈哈啊，带表出事了。你看头条新闻，新浪的官方微博说，最近啊，中纪委副书记张军说什么事儿呢？这个人家问啊，党员干部、领导干部，哎，就说啊，开的车好一点啊，戴的表档次高了一点，哎，但是是合法收入的，哎，这个管吗？嗯，这个事儿啊，得划分两头说。为什么呢？张军回应道，靠诚实的劳动先富裕起来的党员干部，说您把生活安排的好一点儿，群众是能够理解，但是过分的奢靡，群众中社会上那是有评价标准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雪亮牌的，知道吗？会认为这样的人他已经不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对这样处理自己私生活的党员，党组织是怎么说？不能不管。一言以蔽之，要我来说，管的就是您那私生活。私生活怎么了？那也不是党员干部法外之地，也有党纪国法跟那勒着，也有思想作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在群众面前讲吃讲喝讲穿讲享受，这个样的招摇过市合适吗？这是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吗？是吧？说你呢，靓仔。谁 我去你手上 没有，马太老师多年前唱的这个南海长城吗？这么多年前人家就说这个代表的事儿吗？你看了没有？讲吃又讲穿吗？还那局长的暗门，暗门，这说话这么难听，他干的恶心呐。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长江日报的报道，湖北纪委最近通报他们那个地方的一起典型的案例。话说某市张局长啊，括弧正处级啊，原来那办公室嚯，90多平米，您这是一室几厅的房子呀？啊，就是办公室啊，当然里面它是分开的，是吧？人家因为局长嘛，人家这个用办公室人家是有讲究的，是吧？90平米不能啊都当成办公用啊，啊对，还得有接待的休息室啊，洗漱间，哎，超标了吧？可不超标了吗？这个从中央到地方说了啊，得合计合计，办公用房超标专项清理。哎，风声太紧了，哎呦，老张一合计这不合适，赶紧搬了吧，搬到隔壁去了。那么这个办公室干嘛呀？啊，那什么呵呵挂个牌子，阅览室啊，阅览室啊，阅览室嘛，就是啊，就是啊，阅览的嘛，是吧？你看跟我没关系了嘛。嘿，结果呢，这俩办公室挨着，俩办公室之间给弄了一暗门，一拧门，老张一抬腿啊，阅览室去了。等于那阅览室实际上还是归他， 只是挂了个牌子，拿这个来应付上级的检查和众人的耳目。嘿嘿，这不还是被查了吗？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这么猜啊，说这里头啊一定有人投其所好，是吗？你谁呀？马科长啊。 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红人了？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太监呢？ 这啥事儿啊？你看看，正是。话说有支足球队比赛场上有点背，别说缺少好机会是吧，没有决心也白费。大伙儿说吧，猜猜哪支球队啊？嗯哼，那时候还用说吗？哈哈。哎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现在这个成绩是吧，有那个网友朋友跟我们开玩笑啊，国足啊往好了说是已经基本无缘2018年俄罗斯那世界杯了，是吧？往坏了说呢啊，这个应该现在开始为2022年世界杯做准备了，好吗？对于历经重重苦难的中国足球队而言，历史的重演大都是再一次的重复的悲伤，是吧？人民网评说的，就人民网说的，中国足球太缺少在硬仗中磨练的机会，难以在这种必须赢的比赛中展现出舍我其谁的气势。国足啊，不该踢成这个结果呀，应该有人承担他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位问了，哎，我说，就说人家媒体都说国足没有赢球的决心，怎么叫没有赢球的决心呢？说白了就是没自信。不是，那位说那有自信是什么样的？有自信我告诉您说啊，必输的球他能给赢回来，是吗？你看看当年的事儿嘛，历史上的事儿嘛，大蜀国足球队的故事啊。 是国梁在西楼，八家灯走了司马道子坦坦坦坦西西城的街道， 那位说那要没自信那又是怎么个表现呢？没自信呢，稳赢的球他都能啊，他都能给输了，这又是哪个队呢？啊，这哎，这个跟这个大蜀国足球队是有得一拼是吗？啊，大魏国足球队啊。你看了没有？总教练嘛，司马嘛，啊，司马总教练嘛，哈！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三尺龙泉万卷书，从严治党，别停不板。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新，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画里画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这是人民网、新华网均报道，什么呢？习近平出席APEC 这个峰会，并且发表了主旨的演讲，他言道，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应对世界经济的挑战。这是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头说的。新浪说这个 APEC 啊，欢迎晚宴之上，习奥会就是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热聊一分半钟。腾讯说这个习近平在 APEC 上头已经说了啊，要大幅减少外资准入的限制，发展经济嘛。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说是这个有消息说 IS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把咱们国家被他们绑票的那位同胞给杀害了，对此中方回应， 要进一步的核实啊，这个情况呢，这个还有后续的报道是吧？腾讯说法国的航母已然启程，干嘛呀？打击 IS。新浪说是这个厦门副市长，这个人叫李栋梁，因为严重违纪被组织给调查了。嚯、哦，这姓李的够可以的，自幼习武，自称武林高手。哟呵，那位说这是练家子是吧？正是，这个贪官会武术，刀枪剑戟都不怵，谁知百密有一疏，是违纪违法被逮住。你看了没有？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国务院开会说了啊，决定了，打从2017年起，咱们这个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好，另外咱们北京市也说了啊，本市的婚姻登记下个月起可以跨区办理，是吧？就近方便市民，春运的火车票下星期四可以开卖了。北京晨报说的是咱北京首创责任清单治理城市病，治理城市病也有那责任清单了，人口调控、大气污染防治、违法建设治理等等六个专项责任。什么叫做责任清单？各位，职责、担责、负责，最后还有一个责，哪个呀？俩字儿，追责，这是必须的。京华时报就刚才我说那个事情，中纪委回应党员干部购豪车名表，说这些个行为明显超过当地消费水平，党员自费奢靡享乐，哎，这个组织上也得管。新京报说这个法国巴黎警方大规模的出动，在他们当地搜捕恐怖犯罪嫌疑人，打起来了。据说法国某个区域啊，我看新闻报道说是枪声大作。嚯、哦，据说一名嫌疑人被击毙，一名女嫌疑人引爆了自杀的炸弹，被炸身亡，七名嫌犯被捕，多名警员受轻伤。哎呀，这个反恐啊，真可谓是任重道远。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哦！下面呢，来给各位看这个大报啊。首先是《光明日报》，就是这城子有那个媒体啊，包括一些南方的朋友很关注，就是南方供暖仪式，是吧？大伙儿都议论纷纷，怎么供啊？是吧？是分散着，是集中啊？这那个。有关的报道可是真不老少。那么就此呢，光明日报发文说，这个南方供暖应该在民意基础之上是逐步推进。这事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是天凉，大伙儿都知道是吧？眼瞅着咱们就零下了嘛，哈哈，北京的天嘛。但是你这个现在安排这个事情，他不赶趟啊，你得规划好了呀，得科学的分步骤实施是吗？是吧？人民日报啊，就是讲了一故事啊，就是有这么句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叫戏点到谁谁就唱。哦，梨园行的事儿不是八路军的事儿。完了，八路军怎么，哦，就是说这属于是怎么说，打个比方是吗？对呀、啊、谁说的？是咱们朱老总说的。抗战的过程当中啊，说是八路军115师有一个旅长的位置需要人来这个担任。那当时呢，他们这儿啊，这个687团的团长老田，英勇善战，老红军出身，687团，老田啊、哦，不是老李啊，不是老李是386团，嗨，别打岔啊，就说这687团这老田啊，他是团长啊。后来这个黄克诚同志就说呢，不行，让这老田啊就代理这个旅长，朱老总同意了。代理旅长，然后呢报请延安总部啊，回头正式任命。谁成想延安那边回话了，拒绝了这边的要求啊，就没有任命这老田当旅长。哎呀，黄克诚同志找到朱老总说，这个老田他万一闹情绪怎么办呢？闹了吗？还真闹点小情绪。但是呢，朱老总有言在先，戏点到谁谁就唱，是吧？服从组织安排吗？共产党员吗？怎么在乎这个呀？什么意思？守纪律，讲规矩， 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的考验，也是个基本的要求。怎么说的来着？守规矩啊，那必须得有啊，守纪律，讲规矩。要我来说啊，时下啊，咱不能说有多少极个别的吧，党员干部就是不讲规矩，不守纪律啊啊，那个具体的行为咱们回头再说吧。举例子吧，有的是啊，是吧？你那打老虎拍苍蝇那不都有吗？党员干部啊，别的不说，你不看党报行不行啊？人民日报说了，那必须不能行啊，是不是啊？有些人就是不看报啊，他其实对形势的了解啊，他的有欠缺啊，视野狭窄，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是吗？不看党报行不行啊？换句话说，咱们读报节目，咱们那个报纸送过来，咱念不及党报，念不了，他不也麻烦吗？也不能行啊。哈哈，对，怎么想起这个来了？那不头两天吗？大报送不来，呵，我这个着急呀、啊，麻了爪了啊！人民日报说了啊，咱们这个戏曲艺术得好好的弘扬弘扬，中国的呀，咱自个儿的呀，地方戏曲院团呼唤大舞台，像当年似的搞那个文艺汇演啊，出了很多的名演员，好的剧目，是吧？这个经验应该好好的总结总结。要我来说，是不是啊？你要不然时间长了以后，呵，都忘了。哎呀，这怎么还放京戏呀、啊？哈、啊，是吧？哈、啊，为什么放京戏啊？这不，大家说的很清楚了吗？今日一句话新闻啊，咱们身边的事情，刚才说了啊，奔零下了啊，可不是吗？新京报言道，咱北京啊，雨雪模式开启了，下周最高温跌破了冰点，最高温跌破冰点，就零下了吗？北京晨报说了啊。这头两天有朋友还在微信上跟我说呢，哎呀，你听说了吗？微信上啊，没公开说啊，说哟，这玩意儿信不信呢？啊，微信嘛，我说您别信啊，别不是这不能盲目轻信嘛？怎么呢？说哟，苹果查出 H7N9 了，嘿嘿，现在啊，官方回应来了，系谣言，假的。今日人物，首先是哪位呀？下等人，哎，那时候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你这不是找这挨批评吗？这人怎么能还分三六九等啊？大伙不都是平等的吗？你这还是回头，哎呀，你这，哎呀，这不是我说的。京华时报的报道，我在网上也瞧见视频了，就北京的事情，具体地点好像是在玉泉路地铁站出口附近，俩车，一个出租，一个是社会车辆，就是别着啊，互相是怎么给别了，谁有理没理，这个咱们姑且不论。但是就说呢，这沃尔沃啊，这个社会车辆这车上下了几个人，其中有一女的啊，长得还不瘦啊，这胖瘦没关系啊，呵，对这的哥是不是破口大骂，你就是下等人，哇哇哇哇，俺、啊、这大哥说呀，骂什么呀？我说我奖金就没了，我那不成公开就骂人了吗？就是骂人骂街，骂的倍儿难听，哎呀，把那司机的哥给气的呀，说不上话了都，我怎么了？我怎么好嘛？后来一了解，这师傅好像姓孙，孙师傅，哈哈。那事情发生之后啊，被人家边上有人拍了视频给发到网上，但是孙师傅本人不知道啊，气得够呛，但是回头呢，自己就消消气儿去拉活去了。但是你这个怎么？哎呀，这说明有些人那个思想深处啊，这我说一句啊，还是存留着当年剥削阶级的意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 这您可得收下。 上次那事儿您看了 吗？您收下，这是我们的。 您这么帮忙，这点帮助。 这个事儿报真，您放心啊、嗯。 这回呀、啊，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倡廉洁，扬正气，树和谐。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